低月奉献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.2 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， 创新未来的自己。我们重新定义年轻。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。精彩不断。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第40章，破绽。建文想起了破军向他讲起过的那次海战，那是他和郑提督分道扬镳的战斗。破军率领偏师遇到南洋诸国联军的主力，苦苦支撑了6个时辰，从天明打到天黑。有船一艘艘沉没，几乎到了弹尽刀折的地步。在最后时刻，郑提督的主力才姗姗来迟，终于击败敌军，取得海战的胜利。那时他正是乘坐着青龙船出战，建文仿佛看到青年破军双手拄剑站在青龙船的船头，呵斥着水手向残存的友军发出信号，让他们向自己靠拢。以青龙船为首的这支舰队像蝎子一般朝着几倍于己的敌军突击，突击，再突击，将敌人的阵型撕裂，如同重击铁针的铁锤。青年破军的身影和眼前抚摸着青龙船的中年人的身影重合在一起，他是如此高大，全身散发着不可战胜的刚毅之气。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如此亲切，难道是因为我们都曾经是青龙船的主人？这样的人，我怎能让他死于阴谋诡计中？想到这里，建文心中又是一颤，他开口说道：兄长，我有一事正要说与你知。建文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他将昨晚听到的判官郎君和锦衣卫相勾结的事都说给了破军听。一边说着，他一边观察破军，只见破军的神情并没有因此产生波动，只是会在建文停顿时嗯那么一声，或者说一句后来呢。等建文说完，破军还是在继续从船头走到船尾的抚摸着青龙船，似乎并不感到震惊。判官郎君，这是要建筑谋逆，兄长还请早做打算方好，若有用到小弟处，小弟万死不辞。说出最后这四个字，建文感到积郁在胸中的快垒一时尽散，只要破军说句话，他真的可以尽力为他去战斗。建文的话刚说完，只听闸门外响起沉重急促的脚步声，全身戎装披挂的判官郎君竟然带着7-8个随从走了进来。建文错愕不已， 他心中不停地反问自己，难道我说晚了？只见判官郎君走到破军跟前说道，大王，有艘倭国大船在蓬莱附近海面游弋，看轮廓恐怕是幕府将军的火山丸，你看怎么处置？听说火山丸像影子一般赶了上来，建文反倒松了一口气，只要不是来杀破军，别的事反倒是不打紧了。破军双眉舒展，并不见慌乱之色，他考虑了片刻，对判官郎君下令道，派20艘战船出战，先行警告，若是不肯离去就给予颜色，日本人和我们说好的互不相犯，小郎君你亲自指挥。 是。 判官郎君躬身行礼，又说道，昨天抓住的那名忍者我审过了，用尽刑法他才招，可话没说完便咬舌自尽了。哦，他怎么说？破军忽然来了兴趣，看样子日本人是有什么势在必得的目标，这才敢踏蓬莱的湖尾。判官郎君看了一眼建文说道，他说和建文身上的一样东西有关。破军也看向建文，看样子判官郎君的话勾起了他的好奇心，旋即他对判官郎君下令道，好，你去吧，这里没你的事了。是。判官郎君又行了一礼，转身才要走，破军忽然又叫住他，冷不丁地说道，啊，对了，方才建文说看到你和锦衣卫的人合谋要杀我了。没想到破军竟然如此随意地把阴谋说出，建文暗怪破军太不小心，自己也后退了几步，本以为阴谋被戳穿，判官郎君肯定会脸色大变，哇呀呀怪叫着从随从手里接过斩马刀来和建文破军火拼，不料对方表现得异常平静，眼神充斥着真是多管闲事的意思，狠狠地盯了建文几眼，盯得建文内心直发毛。之后判官郎君带着亲兵们就去安排船只出战驱逐火山丸了。建文对破军的举动既是惊愕又是生气，兄长你怎么这样草率地问他，就不怕他当场发难吗？这可是谋反，谋反呢、啊、破军倒是不慌不忙，踱着步说道，这有什么大不了，小郎君想反我，这在蓬莱从不是秘密，早在降服他时我们就定下约定，他为我所用，若是看我哪天虚弱不堪，大可取我而代之。他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脾气虽暴却是直来直去，不会趁人之危，对暗杀之类最是不耻。你方才说的是他昨晚和锦衣卫分开，就直接去找我讲过了。虽然不懂判官郎君和破军究竟是怎样的关系，建文还是不死心，还想继续说，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、啊、他收受锦衣卫那么多钱财，靠着锦衣卫相助爬到今日地位，只怕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破军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，哼，靠着锦衣卫，我在大明做官时锦衣卫算什么东西，他们不过是给小郎君一些情报，资助一些银两，以为靠着这点宵小手段就能俘获人心。我破军看中的人，自己若是没有几分本事，断断不能在这个蓬莱岛混出头来。判官郎君的名号也是这些年在我手下真刀真枪打出来的，楚指挥使还真是高看自己呀、啊。 可是他们给判官郎君的银子， 哦，那个每年小郎君从他们那里收到的银子都会做本账送到我这里，亏了他们这些年资助，帮我多养出三位的人马。破军说到这里露出狡黠的神情，锦衣卫的肮脏手段我最了解不过，他 们能花钱让别人做的事，绝不会脏自己的手。反正他们有的是钱，让他们花去吧。建文这才知道，原来判官郎君和破勋之间竟是心照不宣。判官郎君和锦衣卫虚与委蛇的合作，拿来银子帮着破勋养兵。锦衣卫以为判官郎君早是自己人，谁知破勋对他们的小小阴谋竟然洞若观火，不过是利用他们套换些利益。锦衣卫还自鸣得意地以为花钱在破军身边布下一招绝妙的案子。建文不禁对破军钦佩不已，他对一切的掌控竟是如此纯熟，甚至可以利用敌人的阴谋获取更大的利益。建文问道，那么破军若是真有虚弱的一天，判官郎君会打倒你吗？破军的口气像是在说林家闲话似的轻松。会，当然会。他是我的敌人，不过为我所降服，暂居于我之下而已。不过他会堂堂正正地来打倒我，而不是从背后放箭，这是我们两人的约定了。剑门迷惘了，破军和判官郎君这种部署不部署、敌人不敌人的关系让他捉摸不透。闸门外人声嘈杂起来，许多人喊着号子，承载着重物的大车车轮的吱呀呀呀艰难转动声也传了过来。老何带着一众人拉来好几车的上好木材，轰轰轰，远方海面传来大炮的轰鸣，看样子判官郎君是和火山丸干上了。破军对此并不在意，挽起袖子对建文说道，贤弟，让愚兄陪你同去投喂青龙船如何？愚兄记得他当年最爱吃的是象目，也不知道如今口味改变了没有。建文摇摇头笑了起来，他笑自己杞人忧天，破军这样的人物区区几个锦衣卫的阴谋又能奈他何，自己倒是枉自担心，也不知判官郎君还会不会给他好脸。这时破军似乎又想起什么有趣的事，用异常轻松的语气问建文，对了，贤弟，你想不想听关于佛岛的事？我来讲给你听啊。第41章烟袋锅。老何等人将装着上等项目的手推车推到青龙船的破损处，破军让他们都退下，修船的工作交给他和建文两人足矣。众人听了半信半疑，但破军从来是说一不二，也没人敢说个不字，只好推到闸库之外。破军笑着对建文说道，围观的人多了，青龙船只怕会没胃口啊。听到这里，建文忽然有些许激动，此人对青龙船的了解只怕远在自己之上。青龙船破损处渐渐凸起，变成了章鱼嘴的模样，叼住一根大橡木贪婪的吸吮，三两下便吞了下去。闸库外响起了很多人欧亚的惊叹，建文扭头看去，原来那些工匠并未走远，都躲在门外看稀奇。老何也在他们中间，看着青龙船把木料吃下去，满脸的迷惑。建文忽然想起什么，问破军道，老何是你的老部下，不是应该见过青龙船吗？为何他好似对青龙船很陌生啊？破军坐在木料车上，望着正在吞噬木材的青龙船没有回话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从腰间拔出一根古怪的棍子来。这棍子足有两尺长，一头镶着一个帽形铜锅，另一头镶着铜嘴。建文早就看到这根棍子，还以为是破军防身用的兵器。只见 破军又从腰间小皮袋子里倒出一些像茶叶的干叶子，捻出一点扔进铜锅里，又取火石火镰打着了。破军把棍子调过来，用嘴含住铜嘴，用力地吸了几口，铜锅里燃烧的干叶子立刻蹦出红色火星，一股子白烟飘飘渺渺地从铜锅里升腾起来。破军很是享受地吸了两口，张嘴吐出一个烟圈，喷得见闻直咳嗽。破军这才想起旁边还有别人，他不好意思地把铜锅撇向一边，说道：哦，老毛病了，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爱抽上两口。狮子洲海战，老何就是在青龙船上被炮弹碎片打中脑袋，留下那么长一道伤口，差点死掉。说着，破军用手指着自己脑袋，拇指和食指比出三寸多长。破军接着说道：老何啊，救过来以后脑子就不那么好了，近的事尚且清楚，远点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。那次我的人死了一大半，他能活下来算是幸运的。建文看到破军的神情变得有些愤懑，可想而知他至今还是对郑提督未能及时伸出援手耿耿于怀。正想着，建文又闻到那说香不香说臭不臭的呛人的烟香味，又忍不住咳嗽起来。见建文受不了烟气，破军反倒笑起来。他看建文眉头紧锁地盯着自己手里的棍子不错眼，估计不知道这是什么物事，便拿起棍子介绍：这个东西叫烟袋锅，里面烧的叫烟叶，是产于万里外的极冻之地，乃是东方岛民的贡物，吸起来能够提神醒脑，忘却许多烦恼啊。早先愚兄抽着也不习惯，如今倒是片刻离不得了。剑门听起来很是新鲜，极冬之国，大洋之东还有别的国家？我以为天下是以大明为中心的区域而已，日本已是世界边缘，原来在向东还有国家？怎么没有？我当初也以为天下只是大明和周围这些国家而已，后来到了南洋才知道，世界之大远非我们所想啊。说着，破军又吸了一口烟袋锅。极东万里有强盛大国，地广百万里，国人擅长星象算学，其地盛产黄金，广有珍禽异兽，这烟叶便是该国的特产。建文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国家，问道：兄长尚未去过该地吗？当然还没去过，待得太平了，愚兄要将蓬莱给予判官郎君管理，亲率船队前往彼国探求。听说西洋各国近年来多有航船来南洋找什么黄金之国，愚兄猜想这极东之国怕不正是他们要寻的黄金之国。兄长去那里想做什么？也像那般西洋人去找黄金吗？建文话说出口马上就后悔了，即便像铜雀一般恨不得世上黄金皆归入瓮中，也不免要把这话放进肚子里，怎么能够直接说出口呢？破军并未生气，只是淡淡说着：黄金愚兄才不稀罕，既然生为好男儿，若是满足当下胡乱混过此生，岂不白白糟蹋了这副身子？既然知道天下如此之大，何不扬帆远航去一探究竟？破军端起烟袋锅又吸了一口，继续说道：再者，听说内乡还盛产一种生长奇快的粮食，其快经七岁埋入土中，不出三月即可挖出食用。